十八章啊，即系20多节啊，34节，34节，咁啊就用里边咧提出几个问题嘅，一个咧就集会时候蒙手拍问题，呢段咧就较为好似复杂啲，我哋要少少咧了解佢个背景吓，咁啊，然后咧讲举行主宴嘅态度，最后咧主嘅晚餐。係紀念主嘅死亡同俾我哋新嘅生命，點樣去舉行咧？點樣去參與咧？咁四個大段落。咁啊，其中我要講幾個少少背景先嚇。咁啊，第一個就係蒙手拍。咁啊，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嗰個年代點解要蒙手拍呢？我就揾唔到冇去詳細查其他嘅資料。不過保錄講出嘅一樣嘢，就係即係喺佢哋嘅時代咧，就有咁嘅習慣。咁呢個習慣究竟係咪一路喺而家呢個回教徒咧，咪有即係包頭也好，有啲？甚至好嚴格嗰啲啊，淨蒙埋，剩低兩隻眼嗰啲啦嚇，係咪喺度遺傳到咁咧？我唔敢肯定啊。但係可以好肯定咁話咧，就係佢哋以前嘅文化咧有咁嘅現象啦。我哋教會或者話幾十年之前咧，啲女士去參與聖祭咧，都嬲頭紗啊。咁呢個好可能咧，就係以前一種風俗習慣咧傳落嚟啦。咁喺公共嘅敬禮裏邊咧，行為，呢啲第一個大段咧，就蒙手拍嘅問題咧，就講及咧喺一個公共嘅敬禮，即係舉行聚會啊，或者係所謂祭獻呢、這個咩啊，主嘅祭獻啊，又或者佢哋祈禱講先知嘅話啊等等啲聚會嘅時候咧，佢哋有啲所謂。恰當嘅表現佢哋嘅唔恰當嘅表現咧，包括咗所謂服飾嘅問題，同埋對聖體嘅失敬，就後邊嗰部分啊，就講聖體嘅問題，前面咧講服飾。咁佢開始咧就保錄咧就其實佢寫嘢咧鬧人之中咧，即係佢都好識啊而家嘅即係現代人心理學啊，你啊你啲嘢唔錯喎。後嚟先講，不過後邊嘅嘢嚇，咁咧，所以咧，佢喺第二節咧就講啦，啊，讚美佢先，我稱讚你哋喺一切事上紀念我，同時照我所傳授俾你哋嘅持守嗰啲傳授，啊，讚佢哋做得好喎，咁啊做得好咁啊，梗係開心啦，開心咪繼續睇落下低咯，又話有冇繼續讚我咧？咁原來咧，本來鬧佢哋，跟住就啊。但我願意你哋知道，男人嘅頭係基督，而女人嘅頭係男人，而基督嘅頭係天主。呢、這個頭嘅含義咧係咩咧？其實喺聖經學者裏邊咧有不同嘅見解，不過主流嘅佢就話係頭係指象徵權柄，有權，同埋咧根源啊，嗰、那個最後嘅根。喺邊度？咁啊，佢呢度就話男人個頭係基督，即係基督係我哋嘅權柄，基督係佢權喺佢度，或者係佢根喺基督嗰度。女人個頭咧係男人，有人有啲就話，咦，保錄咧輕視女人。嗱，如果只係睇呢一句就係、是，啊，睇呢一句就係、是，男人嘅頭喺男人之，男人女人嘅頭之上。但係佢就話。男人个头虽然系基督，就话佢基督系个头系天主，天主系最高嘅。OK，咁正话第二句嗰度咧，虽然系咁讲咧，不过要睇埋下低咧，其实啲圣经学家都后来都弄，即系搞清楚，其实系男女系互相依恃、互相合作嘅。啊，我哋阵间后来睇到噶啦。凡男人祈祷或讲先知话，如果蒙住头。就係蒙，就係、是、羞辱自己嘅頭。咁羞辱自己嘅頭，即係羞辱邊個啊？即係耶穌基督啦，因為耶穌基督係男人嘅頭啊嘛，係嘛？ 但係凡女人祈禱或講先知話，如果唔蒙頭呢，就係、是、蒙羞辱自己嘅頭。咁女人個頭邊個呢？就係、是、男人嘛。咁無論之就羞辱係男人啦。佢因為佢同嗰啲剃咗頭髮嘅完全一樣，即係冇頭髮。即係啲女人冇頭髮係點樣？就係即係唔好睇啦，同埋即係喺嗰個叫做咩啊？當時嘅風俗習慣咧，係唔可能係咁嘅。我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姑姐都話俾我聽，我有個姑姐啊，我有好多姑姐，其他姑姐啊，我哋著褲啊，啲人就話我哋非女喎、啊。其實我個姑姐都好大年紀，都即係所謂大年紀就即係未結婚嘅。不過有一次咧，我哋去探佢，佢就同我另一個姑姐講，就話啲人咧評佢哋咧，就話佢哋點解唔著中國長衫啊？好可能當時嗰種風俗啊，喺個嗰個時候啦嚇，啲人咧所謂著長衫就斯文啊，著褲咧衫褲咧嗰啲係牛頭牛，即係牛頭咩啊牛妹啊嚇。即係非仔非女先著嘅，咁我好記得咧出戲李昂琴做非女嘅時候咧，著住條牛仔褲啊，令下嚇，即係有一種服裝嘅表達當時嘅一種習俗、一種風氣啊。咁你可能呢個咧就係蒙頭咧，就係當時嘅一種習俗、一種風氣啦。咁所以咧，佢話女人唔蒙頭咧，就係收自己嘅頭，收住個頭，收住只男人。咁佢就好似咧就剃咗自己嘅頭一樣。個女人如果唔蒙頭咧，就讓佢剪髮啦，就好似我先所講啊，剃咗個頭一樣啊嘛。咁其實按照猶太嘅傳統同埋羅馬法律咧，剃頭係咩咧？係加諸女性嘅刑罰嚟嘅。即係而家我哋都知啦，坐監嗰啲全部都要剪短曬嘅，唔理你有幾長。我諗啊，長毛嚇，香港個長毛俾人坐判監時都要剪，啊冇得傾啊。咁所以咧，佢當時嘅法律就係咁噶啦，嚇、啊，就係、是、猶太嘅傳統法，同埋羅馬法咧係刑罰嚟嘅。猶太嘅法律咧就係咩咧？當佢犯奸淫嘅時候，會咁樣剃咗嘅頭。而呢個羅馬法咧，就係、是、啲女性賣淫咧就會剃嘅頭。咁換言之咧，就係、是、一個懲罰嚟噶啦，嚇、啊、一種刑罰。但若剪髮或者剃頭為女人算做恥辱，咁佢就應該蒙頭。咁即係正話話，原來剃頭啦，即係冇戴嗰個整個面叫做面紗，蒙叫做咩啊？蒙手帕嚇，蒙頭嘅手帕咧，咁就等同咗好似剪咗頭髮咁啊！咁如果你剪咗頭髮，咁咪羞辱啊嘛，所以咧佢就一路咁樣推你落嚟啦。所以男人當然唔應該蒙頭，因為咧咁樣，如果佢係蒙頭咧，就羞辱咗耶穌基督啊，因為佢係天主嘅肖像同光榮。而女人係男人嘅光榮，咁即係因為好可能女人頭髮長咧好睇啦嚇，咁啊即係一種正常嘅現象咧。如果你剃光頭，咁你變咗係一個恥辱啊嘛，所以咧佢就變咗用呢個嚟到表達啊。原來唔係男人出於女人，因為前面咧佢女人係男人嘅光榮，咁而帶出嚟咧，原來唔係男人出於女人，而係女人出於男人。究竟點解咧？其實呢個係創世紀嘅問題啦，啊。咁啊，保禄咧好清楚话俾当时嘅人听咧，因为创世纪先，天主做亚当先嘛。咁然后咧，天主认为啊，一个人单独不好，于是使亚当咧瞓着觉噶啦，攞条肋骨咧做咗个女人。所以个意思就话女人出于男人，嗰个意义喺呢一度。OK， 而且男人唔系为女人做嘅，而系女人为男人做嘅，就系因为天主见到亚当系孤单寂寞。所以為佢做咗個女人，咁於是女人係為男人做嘅啊。為呢個緣故咧，女人為咗天使嘅緣故，喺頭上應該有屬於權下嘅表記。嗱、啊，呢句説話其實 有好多圣经学者就话，都唔知保罗究竟想讲乜嘅，无端端讲咗天使出嚟。咁有啲学者咧就估同埋猜测啦，就揾啲资料啦。好可能就系咩咧？我哋知道旧约里边都有讲过天使啦，喺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里边，即系呢个以赛亚被召叫嗰个之前，咪见到啲天使嘅啊。喺第六章嘅第二节到第六节，喺多比亚传咧都有讲过天使嘅问题啦。多比亚咧就天个护守天使带佢系行走嗰条路啦吓，佢个路线路程啦。好啊，讲翻转头，点解话女人为咗天使嘅缘故喺头上应该有属于权下嘅标记咧？就系蒙头咧。原因嘅就系佢哋圣经学者认为，当时如果佢哋聚会举行祭献，即系基督嘅祭献嘅话咧。咁天使都會喺度喺禮儀嗰度咧，作為一個所謂護守住呢個祭獻，唔單止有人參加啦，天使都喺度護守住耶穌基督嘅祭獻。咁所以咧，你唔為咗第二啲緣故，最少都為咗有天使去守護耶穌基督啦。咁你為咗天使咧，都應該蒙頭。間接嚟講，你為咗耶穌基督咧，嘅祭獻咧，都應該蒙頭。咁有啲學者就咁樣睇法嚇。佢然而喺主之內，女不可無男，男也不可無女。嗱，呢度正係講出咗啦，男女係互相依靠嘅。喺新約裏邊咧，呢度係講出咗男女嘅平等，彼此應該信賴依靠。因为就如女人系出于男人呢、这个创世纪里面写嘅，同样男人也是藉女人而生呢、这个系现实生命我哋会 check 呢、这个系事实啊，女人生仔女啊，但一切都出自天主，无论系男人嚟自女人又好，女人嚟自男人又好咧，都系嚟自天主，天主系最高嘅。創造者啊，你哋自己評論啦。女人蒙頭向天主祈禱啱唔啱呢？唔係本性，亦都教訓你哋本性，即係話當時嗰種咁嘅傳統習慣、嗰種文化啊，而家教訓你哋咩？個男人如果束髮，為佢就係羞辱。嗱，要喺個文化背景去睇啦。文化背景咧，今日咧，嗱，我哋喺加拿大就睇得多啦。如果初你見到個男人戴耳環，你話咩啊？哎呀，唔三唔四，成個阿婆咩啊？ 女 咩 人， 話？ 女 係 人 女 型。 人型啦嚇。如果個男人仲扎條馬尾添，一條長長嘅頭髮添，更加話即係唔知似乜。咁呢個正係喺今日嘅文化裏邊咧，俾我哋覺得即係所謂呢個服裝啊、儀態唔適合呢當時嘅環境。而保羅嗰個年代咧，嗰個時候咧就係咁啊。個女人如果束髮，為佢係光榮，為佢倒係光榮咩？因為頭髮係俾佢當作手帕嘅，好似遮住某個身體嘅部分嘅啊。所以佢前十四節就話唔係女人，但係女人如果觸犯咧，為佢對唔住，唔係本性，亦都教訓你哋男人如果觸犯咧，為佢就恥辱。正話講嘅即係個例子就戴耳環啊留長頭髮啊，就係一種恥辱。但係女人如果觸犯咧，為佢就光榮喎，因為頭髮係俾佢當咗手帕啊嘛。若有人想強辯啊，強詞奪理啊，男女平等啊嘛，边个戴耳环冇所谓啫，边个长发短头发冇所谓啫，等等咁样讲嘅时候啊，佢话咁呢个人就应该知道，我哋冇咁样嘅风俗，天主嘅教会亦都冇咁嘅风俗，保罗咧就用各种嘅文化背景习惯嚟到讲，而更加强调咧，天主嘅各个教会啊，唔单止系格林多你哋啊。喺其他教會都冇咁嘅， 咁你哋咁做咪即係分裂咯，係咪？唔得，即係個文化裏邊唔得一致咯。咁啊，當然咧喺呢度講咧就係、是，即係當時嘅總觀念咧，同而家觀念唔同啦。而家嘅你咪長頭髮、短頭髮，理得你咁多啫，係咪？咁就同埋咧，即係而家睇嘅係共融，唔係睇個一致性啦。咁啊，保羅當時咧係強調你嘅表現咧係影響住。咁當然咧，佢嘅表現好可能都係會講及嗰、那個。或者佢哋標奇立異，標奇立異，你咪係變成所謂同個共融咧，有啲即係點啊破壞啦。 Peter，一個問題，似乎呢度講猶太人嗰個習俗都唔同咗喎，係咪咧？因為我記得喺文章嘅時候，三重咧，阿松咧，佢咪好長頭髮嘅，咁喺當其時嚟講，猶太人視之為一種力量嘅來源啊嘛，係咪？咁即係表達留長頭髮應該係一個受讚美嘅一種形式。咁但係喺呢度加林多人呢個教會，似乎就調翻轉喎，即係留長頭髮為男人嚟講，似乎就係一種羞辱。 但我唔知佢點樣幾長為之長啦。咁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係長頭髮，啲宗徒都長長頭髮啦。咁但係佢嘅長髮咧，就係佢係。佢當時個譬如耶穌嘅年代嗰啲頭髮，究竟係當做正常一短啊，抑或係長咧？我唔知嚇。不過問題就係、是，正如你正話講嘅係，三重係要長頭髮，因為天主叫佢唔可以剪嘛，剪咗就冇咗力量嘛。咁呢個係實在係咁嘅當時咁所以係一個完全係風俗嗰個問題咯。咁原來咧喺即係可能。特別係希臘嘅地區啦嚇，保羅時代呢個地中海嘅文化之一咧就係咩咧？女人頭髮咧，如果冇蒙起嚟咧，係代表咩咧？原來有個意思嘅喎，個意思係咩咧？就是、性行為唔檢點啊！好似今日我哋人所講嘅戴隻隻耳仔嘅耳環咧，呢個梗係同性戀啦，即係佢哋嘅一種標記。而當時嘅正話羅馬人咧。要啲女人剃光頭，因為犯咗奸淫啊，或者係所謂做妓女啊等等啊，咁即係有佢個含義喺度嘅。所以保祿咧就反對佢哋唔跟傳統呢種表現，因為哇你參與禮儀、參與領受主嘅體血，你嘅表現係咩咧？係話俾人聽你嘅個性行為咧係唔檢點嘅咁。咁有個咁嘅拉楞喺度。 不過講開又講，的而且確，而家都仲有啲女士係笠，即係戴住個白頭紗去參加禮拜嘅，上個禮拜我哋教堂都有一位， 我呢度教堂都有，平時嘅禮拜咧有個女人咧戴黑頭紗添，可能佢年紀大啲啦。 OK， 通常以前咧，我記得係啲年青女子咧就係戴白色嘅。同埋啲細路女，然後老嗰輩咧就黑色嘅咁樣其實咧都冇乜規定嘅，你白色黑色得，不過可能中國人或者係喺當時嘅啲諗法，好似正話，你咁老啦，仲著得咁花哩咕碌做咩啊？係咪啊？都話灰色黑色啦，係咪啊？即係咁嘅一種觀念啦。 但我諗呢個純粹係即係風俗嘅問題，即係冇乜話，即係冇乜話禮儀上啊，或者係。神學思想上啊，即係冇嗰啲咁嘅概念㗎，係嘛？ 我都覺得冇，佢哋好可能就係因為一種所謂標記，有咁嘅含義，所以你唔好咁做。 OK。 好啦，最後嗰段咧就話，可以話保祿嘅少少呢部分嘅結論嚇。我要。祝福你哋，并唔系称赞你哋，因为你哋聚会唔系为咗得益，而系为咗受害。点解佢咁讲咧？咁啊，因为其实保罗咧唔能够忍受咧，佢哋嘅表现，佢哋漠视人哋嘅态度，特别系漠视贫穷嘅弟兄姊妹嘅一种态度。所以咧，就話你哋嘅聚會唔係咗得益，而係受害。首先係咩咧？佢話我 听讲你哋聚会嘅时候，你哋中间有分裂嘅事，保罗咧好似咧就本嚟唔知道呢件事嘅，咁啊而家讲咗出嚟，咁所以咧圣经学家咧就话啊，格林多前书咧其实唔系一封信嚟嘅，而系两封咧 combine 埋一齐，因为佢由呢个咁嘅说话咧嚟到去作为证明之一啊，然后话好你哋中间咧有分裂嘅事咧，我亦都有几分相信。嗱，呢个咧其实保罗咧又系再一次讽刺佢哋啦。我听讲，咁我相信都唔出奇啊，因为你哋系已经分裂啦。嗰阵时咪斗叻嘅你叻啲，佢叻啲啊，等等啊，认叻啦，咁啊已经有分裂啦。咁而家有呢啲事出现咧，完全唔出奇，因为喺你哋中间完免不了分党分派嘅事。呢度前面好早，我哋喺《格林多前书》好早咧已经提过啦。好叫嗰啲经得起考验嘅人喺你哋中间显出嚟。咁就系咩咧？佢假如团体成员咧只系关心个人地位、个人嘅权利或者福利咧，团体除咗会造成更大嘅分裂之外，有乜嘢可以期待好嘅方面嘅嘢咧？就冇乜嘢吓。咁至於你個佢嘅含義，但係嗰句第19節嘅説話，好叫你啲嗰啲經得起考驗嘅人喺你哋中間顯示出嚟。嗱，呢個真正保羅想講咩咧？佢講得唔清楚嘅，唔係太清楚嘅。你哋聚會喺埋一齊，並唔係為咗食主嘅晚餐，因為你哋食嘅時候咧，各人先食自己嘅晚餐。甚至有饥饿嘅，有啲咧就醉饱。佢哋咧喺呢度咧又要再提一提佢哋嘅习俗咩咧？佢哋去举行主嘅晚餐，就当然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去圣堂咁大个地方嘅去举行主嘅晚餐，而系喺一个可能领导人嘅屋企较为大啲嘅地方咧，大家聚集埋一齐，容纳嗰个教会嘅团体嘅人咧一齐去举行，系一个家庭式嘅舉行嘅晚餐，而喺呢個情況咧，就係佢哋嘅習慣咧，就係舉行晚餐之前咧，佢哋首先 potluck 先，potluck 咧就唔係分享嘅就唔係你帶啲嘢我又食我帶啲嘢你又食，唔係佢哋各自帶自己嘅嘢食去嗰度食。咁啊，當然咧，有啲人咧有錢嘅咪帶。鮑魚咩山珍海味啦冇錢嘅咁啊咩啦，白飯豉撈豉油啦等等但有啲人甚至窮到咧，即係挨餓嘅又有咁啊就變成咩咧？佢哋喺嗰度咧，而且當去參加嗰個筵席嘅時候咧，呢、這個筵席咧係佢哋自己嘅食物，然後主嘅筵席咧要排位排位就係邊個係高尚啲嘅，邊個有錢啲嘅，社會地位高啲嘅，即係喺某個位置或者前啲等等等等，即係總之佢哋有個所謂排列嘅。所以佢哋嘅我即係講波甩咧佢哋已經做得唔好啦嗰啲人冇得食咧，佢唔去關心之外咧，而佢咧呢度做咩？佢話醉飽又只係飲飽成醉唔理人哋，即係冇一啲弟兄情義，而只係喺度點講咧，係 show off 自己我幾正，我啲嘢食物等等。佢難道你哋冇家可以吃喝咩？或者你哋想輕視天主嘅教會，叫嗰啲冇嘅人羞愧咩？我可以俾你哋講啲咩咧？唔通仲要我稱讚你哋喺呢件事上，我絕唔會稱讚你哋，絕對唔會稱讚你哋。保羅就可以話強調，既然你哋係咁啊，不如你喺屋企食飽曬先至嚟啦，何必要攞你哋啲所謂山珍海味嚟到呢度食而對嗰啲嘅食冇得食嘅兄弟一啲都唔去分享。 令到人哋咧，即係點樣？我唔知點形容啊！我只係記得，我記得係第一次去桂林，去一間所謂即係俾可以食有啲肉食嘅啦。就我就記得買，因為其他啲地方都冇乜嘢食啊，咁啊買咗一隻嗰啲叫滷水鴨咁上下啦。咁我哋幾個人食咯喎，哇！嗰啲細路咧揸住個兜嗰啲嚇，你知道中國大陸嗰陣時啲窮到，你個兜係咩啦嚇？裝飯啊嗰啲，好似梯咁嘅嘢，企喺你側邊，見到你食完之後咧，當時又冇我哋咁斯文，有個骨碟嘅，即係放喺台裏邊嘅啫。佢即刻鬥快啊，攞咗你嚿骨，即係你口裏邊選，咁嘅情形嘅，即係當然我覺得好唔舒服啊！我真係對唔住啊！我話嗱。好老實話，我俾一部分你，唔該你行開，喺翻喺第度食啦，唔好企喺我側邊，令到我食都食唔落。真係嗰個情況啊，即係當我諗到就係保六講呢個例子呢個情況嘅時候咧，我諗起嗰個情況啊。咁就亦對當時嘅啲所謂人咧，就係唔理會呢啲冇得食嘅人，所以保六就話唔該你哋喺屋企食飽先啊，食飽先嚟啊。所以喺呢件事上咧。我絕對唔會稱讚你哋，哇！你哋真係叻啦，你哋真係有錢啦，你哋好乜嘢啦？唔會，保祿就好唔開心，對呢件咁嘅，令到教會團體，令到有啲弟兄收藏，教會分裂嘅事，呢、這個分裂呢，係唔係因為即係唔接受點講啊？啲窮人唔接受有錢人嘅問題，而係令到自己好似唔可以同佢哋喺埋一齊。好，喺跟住咧，最後一段，第三段，主嘅晚餐係紀念主嘅死。嗱，呢個佢話係我由主所領受嘅，我亦都傳授俾你哋。保祿就由耶穌基督嗰度領受，因為耶穌同佢顯現俾佢之後咧，佢就去隱居3年啦，可能喺嗰度咧就。佢曾經嘅神魂超拔啦，耶穌傳授好多嘢俾佢嚇，咁佢冇講明啦，係傳授啲乜嘢咧？不過佢今次話主嘅死嘅主嘅晚餐咧係主傳授俾佢，俾咗佢嘅領受，佢同主一齊。咁啊，然後而家佢傳授咗俾加林多嘅教會嘅信友，主耶穌喺佢被交付嗰一晚拎起咗餅嚟。这个技术呢一个技术呢，以下嘅讲呢，格林多前书第24节以下讲嘅嘢呢，同福音技术呢好相近。咁我哋知道约望呢、这个马尔马窦马尔谷同埋路加都有记载最后晚餐，但约望呢就冇嘅。咁而呢保禄呢喺呢度就有讲啦，最后晚餐嘅情况。根据圣经学者呢就话俾我哋听呢，保禄提醒呢啲格林多城嘅教友，为佢哋讲明咗耶稣基督建立呢个主嘅晚餐呢、这个传承呢，一路传落嚟啦吓。因为保禄嘅书喺呢个保禄呢、这个喺呢个书信里边呢，系比马尔嘅福音更加早，或者话喺四个记载里边呢，呢、这个记载系最早嘅，因为格林多前书写于大概公元45年嘛，我哋一早嗰阵时讲话佢写前书大概写喺公元45年啦。咁而马尔谷福音咧系所有嘅福音里边最早嘅一个福音嚟嘅。咁而佢写于咧，根据马尔谷福音嘅内容咧，佢因为佢有叙述过呢个圣殿嘅灭亡嘅现象咧，咁所以咧。就會睇到好可能係羅馬嚟到毀滅佢哋嘅時候咧，嗰段時間寫嘅，咁咧嗰段時間係公元70年，所以即係如果即係咩啊？70年啦，60年唔記得咗，總之係相差大概15年嘅時間嚇，即係格林多前書咧早過馬爾谷福音記載呢件事。咁呢件事点呢？佢就话耶稣喺被交付嗰晚呢，拎起咗个饼，祝谢咗，擘开， 佢話呢個我身體為你哋而捨棄嘅，你哋應該咁樣做嚟到紀念我。咁跟住喺晚餐之後呢，佢又同樣拎起杯嚟，呢、这個杯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你哋每次飲應該這樣咁樣做嚟到紀念我。所以當我哋舉行聖祭嘅時候，用翻耶穌基督講嘅呢啲咁嘅説話呢，嚟到去做重行耶穌基督嘅祭獻嘅事蹟。佢的確，直到主再嚟，即係耶穌基督再嚟啦。因為當時佢哋都諗住耶穌基督，你已經要進入個末世時期，應該唔會太耐㗎，會嚟㗎啦。佢話你哋每次食呢個餅，飲呢個杯，你哋就係宣告主嘅死亡。即係我哋今，即係今而今時今日喺彌撒裏邊咧，成聖體聖血之後，神父話呢個信德嘅奧跡。我哋咪唱嗰首歌嘅，佢就係同樣嘅意思啦。為呢個緣故，最後一個段落啦喎。無論邊個，如果唔相稱咁樣食佢個餅或者飲主嘅杯，就係干犯主嘅體同埋主血嘅罪人。嗱，啲聖經學者咧，有聖經學者就話，如果唔相稱咁樣食主嘅餅，即係佢嘅身體啦；飲佢嘅杯就佢飲佢嘅寶血啦。呢、这個唔相稱嘅內容係指咩呢？佢話啲聖有啲聖經學者就話唔關於個人道德修養嘅問題，所謂嗰個行為表現嘅問題，而係講當時嘅分裂嘅問題。嗱，我哋需要有一個理解啦。你個理解咩？聖體聖事同埋即係聖祭咧，咁樣聖祭咧，始終都係一個團體嘅共融嘅標記嚟噶嘛。我哋大家一齊去讚美主，一齊認罪，彼此認罪啊。然後咧，亦都舉行一個所謂感恩對天主嘅感恩嘅一個祭獻。所以喺聖經裏面講過咧，如果你個弟兄得罪你嘅，你要快啲去收和先，先好嚟領啊咁。因為你得罪佢，咪即係個分裂啦啊。咁你同佢收和就係、是。和服好翻啦，先有嚟领圣体。所以唔系只系或者话唔系讲一啲个人嘅道德性行为，而系你嘅内心同呢个团体嗰个共融嗰个合一嘅问题啊。所以如果唔相称，如果你已经同呢个团体分裂啊，就唔应该去入。咁佢就话就如果你唔相称咁样，就干犯主嘅体同埋主血嘅人。所以人應該省察自己咧，然後先至食呢個餅、飲呢個杯，因為嗰個吃喝嘅人，如果唔分辨主嘅身體，就係、是、吃喝自己嘅罪案。換言之就係、是、呢、这個餅唔係普通嘅餅，而係主嘅身體；呢、这個杯唔係普通嘅葡萄酒，而係耶穌基督嘅寶血。咁你唔識得分辨咧，佢話你就係食自己嘅罪案。即係一個矛盾啊！你最緊係將基督咧撕裂啊，因為佢本身係共融嘅啊，合喺一齊嘅。為呢個緣故咧，喺你哋之中有好多人，好多有病同埋軟弱嘅人，死嘅亦都唔少。啊，保祿咧唔知點解當時又引用呢個例子嚟到話，有啲已經即係因為病啊、軟弱啊，而甚至咧病死啊，佢睇作為咩咧？睇着就係天主受到天主嘅懲罰啊，會唔會即係保羅喺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有好似猶太人嗰種觀念咧？記唔記得猶太人咧病就係咩啊？天主嘅懲罰啊嘛，咁死啊更加係啦嚇，病下死嘅你唔係天主懲罰咩？係咪？咁又好可能係呢度引致佢引用咗呢個例子，或者當時嘅。信友有意亦都有猶太人嗰種觀念，即係罪與疾病嘅關係嗰種觀念，所以咧，保羅又用咁嘅方式咧嚟到話俾佢聽，係天主對佢嘅懲罰。但係如果我哋先省察自己，我哋就不免諸受罰啦。啊，我哋悔罪咧，我哋同人修和啦，共融翻咧，就唔會受罰。我哋即使受罰啊！只係受到主嘅懲戒， 免得我哋同呢个世界一同被定罪。对呢个世界被定罪咧，喺约望福音里边咧有讲及过。当圣神嚟嘅时候咧，即系呢个世界咧被定罪，因为佢哋唔接纳圣子耶稣基督嘅嚟临啊，成为个救主。所以我个弟兄们，当你哋聚集食晚餐嘅时候，要彼此等待。等待就系话彼此照顾，等啲人食饱，等啲人冇嘢食都有嘢食啊。边个如果饿咗，在家先吃，免得你哋聚集自决判断。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啊，你要食你嘅特别嘅嘢咧，唔该你喺屋企食。避免咧就当大家聚集埋一齐嘅时候咧，你继续咁做法咧，已经受到一个即系天主嘅判断，你轻视其他嘅人，你令到其他人唔舒服，你破坏咗个团体嘅共融等等。咁然后后面嗰句说话咧，其实想讲咩样咧？暗示一样嘢，因为前面呢件事系咁重要啊，有关主嘅祭献，有关你哋团结共融嘅问题，所以我而家呢度写晒出嚟，教讲解释俾你听，话俾你听要做乜嘢。其余嘅事，等我嚟嘅时候再安排啦。即系其他啲咧，唔系咁重要噶啦，所以咧我唔同你倾住，唔同你讲住啦。咁所以喺呢度咧，我哋睇到保罗仍然讲紧一样嘢，就系分裂嘅问题。咁就个分裂咧，系即系。有錢嘅人、有地位嘅人，同埋嗰啲窮困嘅人，或者係冇地位嘅人咧，有一種界限喺度，咁啊被輕視啊，或者嗰啲覺得唔被接納啊等等，所以呢種咁嘅共融性咧係破壞咗。好，就嚟到呢度，咁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特別即係。第十一章讲圣体圣事的问题。 Peter， 点啊？ 我想问咧，第廿三节嗰度咧，佢话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咧。其实保罗系咪冇喺最后晚餐出现噶嘛？系咪系佢归化咗，同耶稣一齐都有做，有即系有分享个圣体啊？ 我不知道保禄他的经验，不过我们只知道保禄在他归化之后呢，他就隐居了几年呢，他隐居几年呢就专务去即是祈祷和天和耶稣基督的交往。他说过一些说话，就是他神魂超拔过，他在书上里面呢，不记得了哪个书上他就说过这件事的。但是保禄说这些他自己的事情他不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过这件事情。所以究竟耶稣教什么给他，或者是说什么给他听呢？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有没有跟他举行最后晚餐，我估没有。因为耶稣说我不会再做这件事嘛，直至到第日再来嘛，是吧？所以我估在这个圣经耶稣讲的说话里面估没了。但是他不做而已，他可以告诉他的。我俾阿保禄咧，就喺神事之中睇翻以前佢最后晚餐嘅嘢嘅。 明白。 我有个想法喎、哦。嗱，啱啱我哋即系睇到保禄话，即系当其时格林多人嘅，即系格林多教会嘅人，有钱嘅人可能轻视嗰啲冇钱嘅或者系穷困嘅人啦。令我想起咧，即系我哋都曾經聽講過啦，係咪？即係某啲基督教嘅教會咧，喺嗰個大門嘅入口嗰度張貼，即係佢哋嘅教友捐獻咗幾多咁樣。嗱，如果係咁做嘅話咧，咪正正就係保羅今晚喺第十一章裏面所講嘅嘢咯。即係有錢嘅人，又唔可以話有錢嘅人輕視嘅，即係。會令到嗰個團體會更加容易分裂咯。如果係咁講， 有可能會令到個別嘅人有咁嘅現象。不過佢教會貼出嚟個用意咧，用意咧就係鼓勵啲人捐多啲。 咁當然， 因為第一你個大名喺度嘛，所以 其中之一基督教，第一有人話：，咁樣佢咪交代得清楚咯，即係嗰啲數字嚇，點講啊？你嗰個人捐幾多錢？呢個交錢係有交代出嚟 即係 嘅 數目分明啦，係嘛？即 嚇， 係 所以係叫做咩？夠透明度， 嚇夠透明度啦嚇。 係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當然有啲人話，且你為咗個，好似講得唔好聽咧，就係、是、你為咗想人哋捐多啲錢啫嘛，希望嗰啲人希望個名喺度啫嘛，咁你咪得到啲錢咯。咁即係有佢個矛盾喺度咯嚇。喺我哋教會就永遠都唔會貼出呢個阿 Dicky 捐幾多錢呢個咁嘅問題，阿永遠都唔會噶嚇。 冇，我只係即係忽然間諗到，咦？即係如果即係某啲基督嘅教會嚇咁重視耶穌所教導過嘅嘢，咁應該都好重視保羅所講嘅嘢啊，係咪？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樣佢哋嘅做法咪同阿保羅喺度所講嘅可能有少少衝突咯。 有可能噶，不過佢哋嘅有時佢哋解經咧嚇，佢哋較為當然睇下邊啲教邊度基督教，有啲大嘅教派同埋小嘅教會唔同啦嚇。咁啊，尤其小嘅教會咧，即係佢哋嘅生存能力啊，係靠嗰啲教友捐錢啊嘛，係嘛？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嘅解經咧，有佢哋嘅一套解法，未必係真係咁按照傳統嘅教會嘅解法啦。 頭先你講開話，即係聖體聖，即係十一章裏面咧，所描述嘅同聖體聖事嘅關係咧，唔知係咪我自己覺得咧，我覺得呢度所講嘅，即係譬如第十一章嘅第25節，佢話：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應該這樣行為紀念我。呢個字似乎同我哋每次喺弥撒里面神父所念嘅圣体圣血经里面所讲嘅字好似系一样喎，系咪？会唔会系因为呢度即系头先你都讲啊？呢度嗰个描述系最早嘅一个描述嚟噶嘛？即系有关圣体圣事嘅描述。会唔会系咁嘅原因咧？即系有佢嗰个地位喺度咧？ 我唔敢肯定，因為我都唔係禮儀專家啦嚇。咁啲禮儀專家就係佢睇翻當時初期嘅教會，或者所謂羅馬禮啊、咩禮啊，佢哋用嘅字眼係點樣？你話嗰個內容係咪一樣咧？嗰個內容係一樣，字眼唔係一樣，因為你翻譯咧又造成咗個差異啦嚇。咁啊，譯聖經可能就先過譯禮儀嘅經文噶嘛，因為禮儀經文係從翻。羅馬嘅禮儀經文出咗嚟啦，咁啊譯起中文啦。咁但係呢個聖經個經文咧，就已經中文嘅翻譯好早已經有咗啦嘛。譬如呢、這個舉個例子，你們每次喝呢句字眼，就係、是、我哋而家彌撒裏邊咧，你們大家拎去飲。你哋拎去食，佢而家用咁嘅字眼噶嘛。咁所以即係你翻譯咧更加難去比較。可能原文咧容易啲去比較。不過無論如何，教會嗰、那個祝聖體聖體聖血咧，都係用即係呢一個相似嘅，無論係馬爾谷嘅或者係路加嘅呢段聖經啦，佢哋兩者好相似嘅。好啦，咁咧就我哋今晚就呢度結束啦。我哋下個星期開始12、13章啦。咁呢度係講神恩啦，咁啊睇下神恩咧，同佢繼續講團結共融啊，或者佢哥林多教會嘅分裂嘅問題有咩關係咧？可以睇多啲咧。